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首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二课。希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雅典古城，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47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要掌握哪些重点词汇和表达。第一个词，希腊卫城 Acropolis。 Acropolis 这个单词大家注意一下后缀 POLIS， 那么我们经常会说大都市，英文叫 Metropolis， M-E-T-R-O-P-O-L-I-S， 代表城市。 名胜古迹呢需要很好的保护，保护保卫 Protection Protection， 它的动词是 protect，P-R-O-T-E-C-T， protect somebody from， 保护某人不受什么东西的干扰。protect from， protect， protection， protect from。在雅典卫城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庙宇，庙宇 ，temple， temple。 那我们经常说古庙 ，ancient temple。 Ancient Temple A-N-C-I-E-N-T。 那么另外一个单词大家需要掌握的是 Monastery M-O-N-A-S-T-R-Y Monastery Monastery。 那么这个单词我们叫修道院。 在希腊神话当中传说有很多女神，女神 Goddess Goddess。 那么神是 God G-O-D 小写。Sculpture， 在上个单元中我们已经学过了 sculpture， 那么叫雕塑品。Sculptor， S-C-U-L-P-T-O-R， 雕塑家 sculptor。 Sculpture， sculptor， 雕塑品，雕塑。 Carving， carving， 这个单词我们经常用在艺术中，代表雕刻出来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单词，动词叫 engrave。E-N-G-R-A-V-E 铭刻，或者把什么东西刻在什么东西上 Engrave。 另外一个单词叫 Inscribe I-N-S-C-R-I-B-E Inscribe 也是雕刻或者是刻的意思。 Inscribe Engrave Carving Sculpture。 公元前 B-C B-C。 那么公元后我们叫 AD BC AD。 那么要注意公元前，例如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那么统一了中国，要说 221 BC 必须先把数字或年代放在前面，之后用的是 BC 或者是 AD。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指波斯人 Persian Persian。 那我们经常说的波斯猫英文叫 Persian cat。 那么还有一种叫波斯地毯叫 Persian rug R-U-G Persian Persian cat Persian rug。 好，下面一个词，大家在雅典卫城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立柱 Pillar Pillar。 那么这个单词我们在今天使用的时候经常代表什么东西的中流砥柱或者是支柱，例如Heavy industry is the pillar of economy in China。 那么这句话代表重工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有一种雕刻使用的材料是非常珍贵的，那就是象牙雕刻，象牙 Ivory Ivory。 那么这个单词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本身它就代表象牙，不要再把大象和牙齿单独使用。 Wisdom 智慧 Wisdom。 那么它来自于形容词 wise W-I-S-E。 那么在前几课中我们学过一个智慧的人或者叫智者，英文是 A man of wisdom A man of wisdom。 一个有权力的人 ，a man of power。 A man of power， 一个幽默的人 ，a man of humor。 A man of humor。 The last one is microphone。 Microphone。 那么我和周老师现在正使用 microphone 给大家进行播音。 我们和大家的距离呢，只有一个 mic 的距离。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前缀 ，micro 代表微。那么还有一个宏观的英文叫 macro。M-A-C-R-O， 它发的是大口型的 A， macro， 这个是小口型的 I， micro， micro， macro。 例如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microeconomics，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microeconomics。雅典古城是古希腊最大的一个城邦，遗址呢就在今天的雅典市内，因其保护神雅典娜而得名。雅典古城南北约5000米，东西约7500米。公元前5世纪，雅典从波斯入侵的破坏当中复苏过来，开展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尤其是以市中心的雅典卫城建造的宏伟壮丽，被称为西方古典建筑最重要的纪念碑。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座雅典古城。 The ancient city of Athens. The ancient Greeks used to build parts of their cities on hills. Hills were easy to defend against the enemy. The Greeks called this kind of hill city an Acropolis. The name means high city in Greek. The most famous Acropolis is in Athens. Yes.The ancient Greeks used to build parts of their cities on hills. 代表是古希腊人，这个地方出现的固定词组 used to， 后面直接接动词原形，代表过去常常，现在已经停止的一种行为。例如，我曾经住在哈尔滨。I used to live in Harbin. 我以前喜欢巧克力。I used to like chocolate. 那么直接用一个 used to，代表过去时态，非常简洁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大家在进入高级英语，就是咱们张道真的第4册，要尽量使用这样的句型结构。 Used to build parts of their cities on hills， 把他们城市的一部分建在山上。大家注意 ，hills 代表是小山，不是特别高的。如果要是我们的珠穆朗玛，就要用 mountain， 要注意差别。 Hills were easy to defend against the enemy. 那么这些小山呢，很容易保卫，抵抗敌人的入侵。 Defend against somebody. 那么例如说，我们要反对入侵者。 We defend against the invaders. I-N-V-A-D-E-R-S. Invaders 代表入侵者。Defend against.那么常用的当然是这一个 defend against the enemy. The Greeks called this kind of hill city an Acropolis. 那么希腊人就把这种小山城叫做希腊卫城，这是他给自己城市的名字，就叫 Acropolis. 那么注意固定词组 call something something. 那么第一个 something 出现的是 this kind of hill city， 第二个出现的是An Acropolis. 例如，我把我自己家的狗叫 Tom. I call my dog Tom. 就代表用的是这个句型。他把自己的 baby 叫做 Tom. He called his baby Tom. The name means high city in Greek. 那么在希腊语中，这个城市，这个名字就代表着高城或者是高地的城市。 The most famous Acropolis is in Athens.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的希腊雅典卫城。 如果站在雅典卫城的小山上，您会看到一幅怎样的画面呢？是否有一种在时空间穿梭的感觉呢？ If you were standing today on the Acropolis of Athens, you could see the modern city below you.And the blue Mediterranean not far away. On the Acropolis itself, you could see the ruins of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s in the world. What marvelous scenery! 多么辉煌的、壮阔的一种风景啊！ If you were standing today on the Acropolis of Athens. 那么如果大家今天站在希腊雅典的卫城中， You could see the modern city below you. 你可以现在看到脚下的现代化都市。 And the blue Mediterranean not far away. 还有不远处的蓝色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 地中海。 On the Acropolis itself, 就在这个卫城本身 you could see the ruins of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s in the world. 那你也看到这些废墟。例如 if you visit, the garden of 圆明园 you could see the ruins. 那你也可以见到一些废墟。 Ruins, R-U-I-N-S, 另外一个是 remains, R-E-M-A-I-N-S, 代表是废墟。那么例如我猜测这个希腊的卫城有可能也被列入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世界文化遗产，就像中国的张家界一样。那么英文叫 World 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H-E-R-I-T-A-G-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那么大家如果 If you visit Athens,You could see a lot of ruins, 就可以看到许多最美丽的废墟，那么是来自于古代的 ancient buildings。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其实希腊所留下的这些废墟也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可以说建筑是文化的载体。雅典卫城的建设又反映了希腊人怎样的一种思想呢？ At first, the Greeks built the Acropolis for protection from their enemies.But gradually, they began to use it for religious purposes. On the Acropolis, they began to build temples for their gods and goddesses. On the temples and in the temples can be found some of the finest sculpture and carving of all time. There were temples on the Acropolis before 500 BC, but many of them were destroyed in wars with the Persians.Most of the remaining temples were built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Athens, about 450 BC. During that time, Pericles was the best-known ruler of Athens. 那么在这段中，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希腊的一些建筑特色。At first, the Greeks built the Acropolis for protection from their enemies. 那么最初希腊人是建卫城的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侵袭。 Protection from, 那么保护什么不受某人的入侵。 But gradually, 但是渐渐的，这个地方 gradually 我们可以用 little by little 来替代。 But gradually, they began to use it for religious purposes.那么渐渐的使用这些地方是为了宗教的目的 for religious purposes。 那么要注意这个地方 religious 的名词是 religion R-E-L-I-G-I-O-N 宗教。那么例如宗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Religio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uropean countries, 那么在欧洲国家。On the Acropolis, they began to build temples for their gods and goddesses. 那么在这个卫城，他们建了很多的寺庙，为谁而建呢？为了他们的神和他们的女神。那么这个是西方的一些建筑特色，也就是建筑的目的，为了向神表示祭祀而建的一些寺庙。On the temples and in the temples can be found some of the finest sculpture and carving of old time.大家要注意这个句型，这是一个倒装句型。On the temples and in the temples, 在寺庙上和在寺庙里 can be found. 那么实际上这句话正常的语序是 Some of the finest sculpture and carving of old time can be found on the temples and in the temples. 那么他把这个 temples 放在前面。也就是句首是为了跟前一句话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们能见到最好的雕塑，那么是 and carving 还有一些雕刻。 There were temples on the Acropolis before 500 BC, but many of them were destroyed in wars with the Persians. 那么很多的寺庙在公元前500年建成的，但是他们现在有很多已经在与波斯人的战争中被毁坏了。要注意 many of them 用来替代的是前文的 temples。 The last sentence 最后一句话 Most of the remaining temples were built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Athens. 那么其中的一些寺庙大多数建成于雅典的黄金时代，就是鼎盛时期 Golden Age。 那么这个词组在不同的国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例如 In China, Tang Dynasty was the Golden Age in history. 唐代就是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In UK, 在英国 The ruling under the Queen Elizabeth was the Golden Age. 在伊丽莎白一世的领导下的英国就是一个鼎盛时期，所以要注意 Golden Age 是我们的全盛鼎盛时期。About 450 BC, 那么是公元前450年的时候，就是希腊的鼎盛时期。对前一句话进行补充说明，也就叫插入语。During that time, Pericles was the best known ruler of Athens. 在那个时代 ,Pericles 是希腊最著名的 ruler, 统治者。我们也可以叫 governor, G-O-V-E-R-N-E-R。那么他是最著名的。那么要注意这个单词的发音，很多同学在学英语的时候都把 during 读成 during, 但是要注意真正的地道发音是读成 during,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单词的发音。 在雅典卫城呢，有一座神庙是最引人注目的，它就是 Parthenon 神庙。 The most impressive building on the Acropolis is the Parthenon. The Parthenon is a temple of white marbleIts beautiful pillars support a heavy marble roof. Inside, there once was a great gold and ivory statue of Athena, the goddess of wisdom. Wisdom was very important to the Greeks of ancient Athens. During the Golden Age, the ceiling of the Parthenon was painted red, gold, and blue. The tops of the pillars were painted red.And the building was decorated with beautiful marble statues of Greek gods and goddesses. 那么看到这一段，我们就可以想象出当时这个神庙的辉煌。The most impressive building on the Acropolis is the Parthenon. 那么在希腊卫城中，最著名的，也就是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建筑，就是 Parthenon 神庙。The Parthenon is a temple of white marble. 它是由大理石建成的。注意固定的搭配 A temple of white marble 白色的大理石。另外这个单词的用法 Marble 代表小孩弹的玻璃球或者我们叫弹珠，那么英文可以说 Play with marbles 就是弹玻璃球或者弹弹珠。 Its beautiful pillars support a heavy marble roof. 那么它美丽的立柱支撑了一个非常重的大理石屋顶。Inside, there once was a great gold and ivory statue of Athena, the goddess of wisdom. 那么如果大家进到这个神庙中，曾经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或者是伟大的金色和象牙雕成的雅典娜雕塑 the goddess of wisdom. 那么用一个插入语，也叫同位语，那么就是雅典娜是智慧女神，也可以把这句话改成定语从句Who is the goddess of wisdom? 那么后面解释 Wisdom was very important to the Greeks of ancient Athens. 那么智慧对于当时的雅典古城中的希腊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表达方式，我可以说 Well,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实际上智慧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英文的地道表达方式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During the Golden Age, the ceiling of the Parthenon was painted red, gold, and blue. 在这个黄金时期或者叫鼎盛时期 The ceiling of Parthenon, 那么这个神庙的天花板被漆成了红色、金色和蓝色。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Use your imagination, please. 那么有金色、有红色、还有蓝色在里面，那么肯定是当时特别的辉煌和 striking, 引人注意。The tops of the pillars were painted red, and the buildings were decorated with beautiful marble statues of Greek gods and goddesses. 那么这些立柱最顶层被漆成了红色， 然后这些建筑物里面有一些美丽的大理石雕像，那么雕的是希腊的神和女神。给大家介绍一下希腊的 mythology 神话中的一些人物。 mythology mythology 我们也可以叫 myth， 例如希腊神话 Greek mythology Greek myth。 那么大家知道众神之父就是宙斯，叫 Zeus Zeus， 那么他的妻子叫 Hera Hera， 我们叫赫拉。那么宙斯和赫拉他们两个是夫妻。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Athena 雅典娜，她是一个 The Goddess of Wisdom 智慧女神。 希腊神话令我们浮想联翩，无不为人类的智慧所折服。但是由于战争，这些建筑雕刻在中世纪呢遭到了毁坏，神庙也仅限于一些废墟。 Over the years, much of the beauty of the Parthenon was destroyed by war. Today, most of the marble statues have disappeared. Many of the marble pillars lie on the ground, and the great marble roof has fallen. Recently, the Greek government had part of the great temple rebuilt. At night, white and colored lights shine on the marble ruins.And the words of Pericles come from microphones on the Acropolis. Sometimes the words are in Greek, and sometimes they are in French or English. When you watch the lights on the marble ruins and listen to the words of Pericles, you can almost believe that you are living in Athens during the Golden Age. Okay, what a scene. 多么壮观的一种场景啊。Over the years, much of the beauty of the Parthenon was destroyed by war. 那么在过去的那么多年中，很多 Parthenon 神庙的一些美丽已经被战争毁于一旦。Today, most of the marble statues have disappeared. 那么到今天为止，许多大理石的雕像已经消失了。那么就像我们一些有一些因为战争的缘故消失的历史古城古迹。Many of the marble pillars lie on the ground, and the great marble roof has fallen. 那么这个地方用了一个描述的手法，许多大理石的立柱躺在地面 ，and the great marble roof has fallen. 那么伟大的大理石屋顶已经坍塌。那么我们也可以用 collapse, C-O-L-L-A-P-S-E, collapse, 坍塌。Recently, the Greek government had part of the great temple rebuilt. 这个地方要注意固定词组 had something done, 代表是让某人来做某事。他说的是 had part of the great temple rebuilt, 那么让别人来重建这些伟大的寺庙。要注意把 rebuild 要改成过去分词 rebuilt。那么最近他们也进行了一些重建的工作，就像我们对中国的一些古迹的重建一样。 At night, white and colored lights shine on the marble ruins. The words of Pericles come from the microphones on the Acropolis. 在夜晚的时候，白色的和彩色的灯照射在这些大理石的废墟上。 And the words of Pericles come from the microphones on the Acropolis.那么 Pericles 当年说的一些话从这个卫城中的麦克风传出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现代21世纪，听着公元前450年左右一些语言，大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啊？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到希腊进行旅行。 Sometimes the words are in Greek and sometimes they are in French or English. 有的时候是希腊语，有的时候是法语或者是英语。When you watch the lights on the marble ruins and listen to the words of Pericles, 当你看着那个大理石废墟上的灯光，当你听着 Pericles 的语言， you can almost believe that you are living in Athens during the Golden Age. 你几乎能可以相信你就在鼎盛时期的雅典。 通过学习这篇课文，使我们增加了对希腊这座文明古城的向往。也建议大家在去之前应该了解一些希腊语的特点，学习使用一些希腊语。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王老师，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Goodbye everyone， 谢谢大家，再见。